他说明一下这个音。 那个有那个时间上面有一个那个开关，还可以结束全萤幕画面。 哦，很优秀。 要说明一下， 刚刚为什么放那个片子？你想谈药物还是谈仪式还是想谈什么？ 我只是因为接那个大旺谈的。 其实我刚那个其实是刚那个其实是一些那种民间信仰的那种合唱音乐，比较少，就是台湾民间信仰比较少有那种。啊，其实。在那个之前，我曾经就是说我带一个法国的纪录片导演在龙山寺，我们刚好遇到就是大家一起在，就是庙他那个正厅前面有一大堆人在那个广场在那边合唱那个心经吧，还是 哇， 对啊， 很吓人， 波罗蜜多心经，就是他们几十个人同时在那边唱啊，就是。对啊，就是关南无关注什么的，关注在 有用麦克风吗？ 有的有用麦克风啊，台下都是自己唱。九王神机嘛， 他应该是的， 华人的啊， 对对对，还 是 讲台文， 对，就是把那个仪式，我是没有看到那仪式，可是就觉得把那个仪式给一般影像呈现，可能把它做纪录片来拍，可是刚刚那影片就是把它像诗意画一样，就是配上那音乐，然后剪辑这样，那音乐它是有它本身的音乐吗？还是说就是全新做一个，还是说本身它就有混很多仪式的音乐吗？是因为那我觉得音乐就蛮好听的，它感觉就是有它本身，然后再加好像有除了有比较美声的唱法，比较不像是仪式性，就是比较像可能是天主教那边，就是比较是有混了不同宗教的音乐在里面吗？就是有点好奇这样子。然后好像有些声音还像甘美郎那样， 口听听听听那种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是想就是是什么样，就是会好奇说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东西这样。那有些影像我觉得蛮漂亮，就是比如说，那种仪式有现场有人在拍照，然后把那个闪光，感觉这样慢动作放起来，那个闪光反而变成像影片的一部分，觉得很漂亮。还有就是正常，如果就是没想到说这些仪式小男孩的那些动作慢动作化会变得那么就是漂亮这样，对，或者是某个动作路人甲定格放大变模糊，哎，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配上那个音乐，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很有趣，想要知道就是怎么想做出这样的东西，就是我刚看的感觉。 我刚刚那不是我的作品， 真 的是跟这个音乐是同一个作者，前年死掉了， 前年， 对啊，在泰国死掉了。 所以作者就是那个寇友。 像一个包袱一样，他当策展人的时候也是这样乱写节目内容是什么，结果今天遭到一样的 karma。所以这个 karma， 然后我有点刚好想到上个礼拜，因为刚好看阿宝的片子，然后里面奇威在讲说，学运之后所有事情就好像脑袋开了包，都冲出去不会再一样了，就你再也没有办法做画画这件事情。那时候里面这样讲， 然后真的、啊、 对， 真酷， 对，真酷。然后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句 karma 一样，就是他又回来了。那就这件事情好像在这几年奇味的工作或生活里面吧，常常这样被感受到，就那东西一直回来，一直回来，一直回来。那还蛮想知道奇伟怎么想这件事情。我这些事情都，对啊，一直跑回来的东西是。 是啊，确实是，真的，确实是。 那今天其实蛮有趣的，就是第一次看奇威演讲，然后旁边有个专业配音员这样。 今天大旺是台珠。 对。但是那个，我觉得刚刚其实讲音景还蛮有趣，你讲的台大医院急诊室。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没有讲完这样，然后你说比第二名超越很多，那第二名我不知道标准在哪里。 对你来讲的第二名是什么？ 第二名军队吧， 军队， 军队， 军队，因为我们都是这种下部队的，都是差一点都是要去唱军歌的，那军歌就是一堆废话，然后就是。 我记得新兵训练的时候，因为新兵训练其实啊都没有事嘛，对不对？就是要你生很多事给你做嘛。 对，而且哦，我那个我就讲到这个，以前关东桥在，其实我2000年的时候我有在关东桥，我跑演习的时候，我就跟一群后备军人，我是在关东桥，然后那时候关东桥还有新训中心呢、啊，然后就很扯啊，他们那个关东桥的新兵，那个唱军歌都那种用杀的呢，那种杀气好重、喔。 你表示部队很超啊？ 部队很超啊，就是像那种什么，你一个营里面兵器连是最超的。 嗯嗯嗯。 而且兵器连是都是最多啊兵，最多新兵自杀的，自杀未遂。你还有要找什么曲子吗？ 找一首军歌。你继续讲。 那就那时候在关东桥，我跑任务我就觉得说印象很深刻。你要先把那个 iTunes 放的那个曲子先关掉。 哎、 欸， 不用太大，继续讲。 其实台湾的军歌其实主要都是德国的系统嘛。 嗯。我来讲。觉得印象最深刻。我在新训的时候，因为穷极无聊，然后部队也不知道要我们去做什么事。 啊、是。 有一天，他把全连120个人集中起来，叫做采罐头、 啊。 就是把那个福利社的那个铝罐采平。就想想看，120个人，然后采了满地的那个铝罐，然后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这样子，大概在10分钟内就全部采平了，然后就。把它再收集起来的声音也很精彩，但是这种完全无意义，但是又非常精彩又非常浩大的声音。大旺真的很冷静。 大概讲一下这一首假军歌吧。 对啊，这个是军乐工业团的 Kreuzberg Ost 的歌。然后它歌词是 来吧， 1950年代的一部军事片，里面记载出来，不是先头，它是把应该是封面。 2000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大敌当前》，然后大 里两点就是那时候苏联就是塑造出来的那种斯大林格勒宫光芒站有一个虚拟的英雄叫做瓦西里柴车 夫。哦，我知道。你说那个人是假的？ 没有，应该说他是被塑造出来的英雄，因为他的那个说什么德国步兵学校那个校长那个科里辛中校应该是捏造出来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需要英雄，就是有英雄之后史莱克的才会解开。第一张专辑不是有那个节目放上线？ 对对对，我放一下第一张专辑好了，我带唱片。哇， 因为我不能想象，如果真的是 T T Wave， 应该做不出那种 歌才对。A R O， 真的，我真的只有听 New Wave。 所以跟国外的那种噪音啊，或者是 没有，我都是后来福瑞我才听到所谓的日系噪音的。 其实。我那时候是因为听新线主导他，所以才开始接触所谓的噪音。可是后来其实德国那边其实把新线主导他当作一种朋克乐团。 他们本来就算是朋克的， 他们 脉络出来的。 他们是朋克乐团，没错啊。他们早期确实是朋克乐团。 所以林雨生也算是朋克乐团。还是其实 林雨生这种都很什么都不是啊， 都不 是。不要 嘛。趁现在先来一些电档音乐吧。 这个要怎么放出来？ 还是 已经在里面 了。啊，已经在里面了吗？ 然后下面那个。 哦，对对，我看到。 音轨零一 ，OK。 念的是吴英宁念， 哦，不是去录什么东西出来 的，念的那个歌词是我写的，不是歌词啊，就是字是我写的，然后念是吴英宁念。 我们那时候都是就是做了，然后就是也没有想过要发表， 有啊，一直在发表，只是太地下，所以 很难听到。 是真的很低下， 嗯， 跟你有平啊。 可是这个就是那种什么演出的时候，台下一个人都没有。 没有这个倒不，因为学运那个年代就是会有。我觉得后来林雨生没办法继续，就是那种会来的人不见。 哦。 那不是那个那种群众，比较不是现在听电子音乐的群众，就是会听噪音跳舞的群众，真的很奇怪的群众。 嗯，那天我跟那个 Jeff 也有聊到，就是蛮好奇，就是他现在做的是，比如说去找你们这些当时的创作者， 嗯， 去追寻着脉络，然后我。就是跟他聊到说，其实有另外一个脉络是，就是当时在台下听的那些人，现在都跑 出来。我觉得非常重要，哎， 对啊，对啊，对啊。 就好像讲 rave， 你当然是要去访问 raver， 不是去访问 DJ。 对对对对对。其实 rave 这个东西也是很好玩，就是他不太谈台上的那些人，他谈的是台下的那种。其实嘻哈也有点这样。那但是，比如说像这个。这个那时候的这个运动，或者说是一个风潮， 嗯， 那好像就不太会去谈底下听众的。 我其实我有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写柯蓝杰的听众， 嗯， 因为真的很精彩，就完全是疯狂状态， 跟到破报上的 没有，没有跟在破报上。后来好像是陈平豪读吧， 嗯， 好像是陈平豪读的。 对啊，我觉得这些观察其实都 就是有观众把那个电视机吊到那个厂房的顶端，然后一群，然后把那个电源插上，然后那个电视机就会闪嘛，对不对？然后下面就拿石头丢扎那个电视机， 这都不是你们安排的， 不是我们安排的。 哇， 就一群人在那个下面拿石头往上扎，这样子，因为很高嘛，三四层楼，其实石头要扎到那么高就不容易， 嗯， 再加上要扎中那台电视。 哇，会都打到旁边人，就掉下来的时候，他其实打到旁边人。 那这个好像不是那时候会考虑的问题。 哇，那这其实真的很精彩啊！就是听众们，就是 对啊， 观众们都自发的， 现场有，应该蛮多人在嗑药跟做爱吧， 嗯， 在那个场地里面， 嗯， 就是数量的比例应该蛮高的。 是 还有一个人在旁边搭了一个房子，就是后来知道是那个，台中酒混窝的那个老板。 哦，这听起来其实很像。 还有旁边用木头搭了一个结构，它是完全用 是可以住人。 对对对，用棍子这样一根一根组起来，组成一个半圆球形。他就这样一根一根这样子去组，组成一个半圆。不，没有架子的，它没有一个主轴的，它就是一根一根小小的这样拼。就好像那个海獭去织一个那个巢一样，像一根一根把它拼起来。他就在那里，就在那几天，他就一点一点把那个东西赶出来。然后也没有，我们也都不知道他是谁，但也没在管。 就那个时候，也就是等于也没有。 他就住在里面，他那几天他就住在里面， 也没有所谓主办单位这样，就是有挂一个主办单位，但实际上没有在管这些东西，就他们就自己跑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 理论上我是主办单位，但是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对对对，那应该就是这样吧。 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我没有看到，因为我很忙嘛。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去做调查的话，应该会相当的疯狂。 对， 那次的观众，哦，真的有一些我看到都会流冷汗，觉得很可怕。 这个东西就当然得。我们就会想要拿国外的这种类似的活动来参照，第一个想到会是 Woodstock， 嗯， 对啊，就是一群人，然后音乐节目，然后底下人就在他们忙他们自己的， 嗯， 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像日本的那种学运啊，然后学运相关的那种， 其实比较像 Burning Man 的感觉 ，Burning Man，、 oh, Burning Man， 就是来的人的自主性是特别大，就不只是音乐是唯一的舞台，下面的人也。在各搞各的小玩意儿。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比如说现在大家在谈这种当时的一种时代氛围，可能这个东西是 一个 我觉得是蛮核心的问题，大家都把它当艺术在谈，实际上就不是艺术嘛。 对啊， 那你当然你就艺术谈，它就是很差的艺术嘛。 我自己讲自己哦。 可我觉得 没有，确实是啊，我到现在也还是做东西做得很烂的、啊，这谁这可以客观的评量吗？毕竟我也在写评论。 对啊，不过我觉得你们等于就是一个带头的人嘛，就是、大家一起冲进来 的、嗯，目的不一样，目的不是在做作品，嗯，如果目的是在做作品，那就是失败嘛，嗯，但还是失败了，只是说失败的那个点不是做作品做不好，自己觉得很自责，嗯，我是一直没有这种自责。 你会对，就即使不是以做这个艺术的性的成败论的话，你自己应该还会有一些目标，比如说我支持办一个什么话，比如说我希望观众全部冲上来把我打死，像刚才讲的 没有了目标，以前的目标当然是社会革命啊， 社会革命。哦，比如说办那样一个节日或者出一张唱片， 大旺你要放什么吗？ 哦，是啊， 你有没有转接头？ 我有， 真的有， 接一下， 接， 对。也要跟你玩一些， 还是你要用这个的喇叭放那，然后在大家的耳朵旁边，这样一个一个听，这样更有情调。 这样对啊，这样会有一些很快的结果会出来。 其实我会觉得这样比较有效，用小喇叭，然后强迫大家要像围着火一样，靠着那个火很近，几乎要手要被烧到的距离，然后去听那个东西。去感觉那个东西，而不是说大家用一个超强的喇叭把躲在树林里面的耳朵都刺穿这样子，那会那个东西产生的那个集体动力是不一样。可是做电子音乐就很无奈，当你东西做好的时候，舞台已经在那边的时候，你就是那个东西了。你要去把那个局搞破，就是变成结果，就是把你自己踢出这个圈圈而已了。 再来就是可能是，除非是有秀如闯进冲进去， 哦，秀如 有一些， 当然，秀如 有一些那个没有办法改变，就是说一些闭锁性或者是一些封闭性的场面。 我最近写了一篇秀如谈秀如的， 哦是， 哦你都接得好好的， 所以我刚讲的小花 狗嘛， 对，花大狗啊。这个是嘉义那边的花大狗，那我一开始听到的是那个台南的花大狗。 这个是现在 的。对，现在还有。 哎，其实你的创作里面有很多是那种，甚至你的论述里面有很多是仪式性的东西，你会很强调这个。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艺术的话，它是什么？就是其实就如此而已。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是一个艺术的对立，它其实根源也不确实来自于 这个。那就要那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我们一直在问的这个问题，例如说讨论会或者是发表会的规格。应该是我拿一个作品出来啊，然后说一说我的看法，然后问大家问题，然后大家就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没头没脑，然后我只好没头没脑的照着回答。基本上是这套游戏啊，就跟摇滚乐队，然后反正你去就是把头一直往下点就对，然后再抬起来，基本上就这样子，不然你还能怎样？你作为观众，你只能这样子。要不然你就是觉得很难听就走了，要不然你在现场就是被虐待，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选择。我觉得这不叫文化。 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讽刺的，因为事实上是一次性的东西，在古代来讲是某种控制的手段。那事实上他在比如说他透过某一个 挂号， 他透过某个仪式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说，比如说你冲上去，你。比如说有一个祭司在，那这个祭司通常就是到最后，他都一直是一个主持的状态，然后他也是属于一个扛座的状态。底下人，比如说他就负责一直点头，负责一直。 你说 DJ Allen 的状态、 啊，类似这样。其实 Pan Rap 很多人在谈那个啊，就是电音的一次性的问题。嗯嗯嗯。对啊，那 本来就是一次性。

所以今天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吧。 其实一直到说那， 只是说当年是陈传兴，现在还有仲琦跟大旺 家。是说我们在那边问说，请问你今天真的是要讲这个东西吗？ 对啊，就是说这个从一个变三个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那下次如果就四个五个，你看今天也没有多好 人。他们办法带出来那个感觉。 对，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技术的难题耶，你们知道我说的意思吗？那个主持人跑哪去？主持人，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我还住在。 我们继续聊，继续聊。我只是要找你麻烦而已。你转头。 跑掉了。 不招招 那个人被 去中心嘛？ 被吓走了。 这样不太好意思嘞，把人家吓。 对啊。 那个就是怎么样，就是说有一个文化技术上面的问题，那怎么样能够就尤其我是觉得说现在先不要论说硬体上面的发展，可能在这个思想上面已经有面临一个瓶颈，就是说如果说要说思考上面有个要说有一些要踏出比较新的这种。比较说前所未有这种格局，我觉得还是要舍，就是说从现在必须要有一些断舍离。 啊， 断舍离啦！我又要提到断舍离了。 什么是断舍 离？就是断切断嘛，啊舍弃嘛，啊离开。比如说你离开那种，你 这个词到底原本。 日文的，就是说生活整理术。断舍离是日本一个畅销书。生活整理术啊，生活整理术就是说你就是说如果你能断舍离的话呢，你会发现说其实生活可以过得很简单， 一根绳子 简单的戏。 对，简单生活节都是要钱的，而且真的会花钱去简单生活节，他要就是他的小巨蛋的时间之歌的待遇，他要看仙女。 主要还是时间的问题吧，就是时间会觉得有一个空虚感，没有事情发生就觉得很虚，要去找的东西。 文明化的进程让时间缩短。就是说因为 entropy 的提升，所以时间就是说人做事情越来越有效率。本来以前说可能你台北到三重，你譬如说你台北三张里，你要走到三重，你要怎么走，可能还要去搭渡轮干嘛的，可是现在一个捷运一条就这样子就可以通。那或者说是像有一些技术什么，你以前一些电子音乐什么，你以前一些电子音乐什么的话，那种二十世纪初的电子音乐就是那种交换机房这样子啊，就是才不过几个正品波，然后透过电话线去送，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说一台 iPhone 就可以玩很多电子音乐的，就技术上面的进步。而且就是说你像现在像一些那种电脑动画，你阿凡达那种，你现在可能一台那个 Apple 苹果最新出的垃圾桶电脑就可以算出来一部阿凡达。只是说你能不能够再花更多的时间，你能不能花更多的心思在创造说前所未有的这种创作上面，或者说是你如何透过技术层面去更具体的去传达你的想法。 其实我们刚好不是在谈这个。 我觉得你以前用，比如说电子， 对不起，我排除一下。 是我岔题了。 你讲比较像文明的前途，就是那种，就那种那个要交给海明威写，然后那个责任编辑自己都觉得很丢脸的那种。 海明威最后还不是拿散弹枪把自己的头炸出一个大洞？ 但很显然就是因为有人塞这种题目给他写的关系。 也是，对，是应该要排除这些东西，就是主要人。 就是像那个我一直会想到那个美国是不是那个 The Haters 那个 The Haters 我知道， 就是 GX Peter Larson， 他就是拿那个沙磨机磨那个麦克风嘛，一直磨到那个麦克风不见，麦克风坏掉，那个表演就结束了。 他还有就是说他在那个， 其实这也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打断骨头听声音的那个概念， 摇断手提箱。其实他有出 啊，你刚什么？ 就是说他就是说 The Haters 他有一个表演，是说他两个手提箱嘛，就是那种零零七手提箱那种，他就然后里面装东西，然后就是说接麦克风，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摇到那个手提箱解体为止。 我靠，好累的表演。 其实那个 GX Jubi 的 GX Larson 他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就是说就是 Nothing。他的文字创作也是 nothing， 然后他的影像创作也是 nothing， 还有出小说，然后小说里面全部都是废吧，全部都是 nothing。是不是会说有些人他所谓的创作，可能他只是他并没有特别要传达什么？或者说有些人他根本没有跟你讲过 high art 的？ 你是只说言情小说那种吗？ 不是，他甚至就是说，像那个，像现在号称二十世纪美国最高、最厉害的小说家，有一个叫汤马斯·品昌 ，Thomas Pynchon， 对，就是他有一个他的1950年代末期有一个 V 嘛，后来有一个那么重力之吼，重力的才，然后他完全的本人都不露面了、啊，就是说开始有人就怀疑说。Thomas Pynchon 应该是复数个人。Thomas Pynchon 应该是说谁的化名还是什么？然后甚至说，某自杀，就是说住在桥下然后自杀的女作家，可能是 Thomas Pynchon 跟其他人的化名。这样，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去制造一个说匿名性的，或者是一个完全用身份证明的一种新的一种身份？尤其是现在这种网剧网络这种发达这种社会，或者媒体社会之下， 是，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主题。你知道一个叫 Legal T 的小说家， 好像听过， 写哥特文学，他讲一个坏人，他回到未来把他的墓碑磨掉，这样他用这种方法来治疗他的癌症，因为他得了癌症，所以他把他想办法把他的墓碑磨去，然后他的癌症就治愈，但是他也从时间中消失了。 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的关联性，还是根本就没有关联可言？ 逻辑是有啦，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吧。我是在回应他说的那个身份的问题，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 因为我们的病痛也是我们这个身份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我们是这样， 采取的是消除身份来消除 来治病，对。 但是消除了身份本身，它的存在就消失， 它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它已经不是它了。很有很 hardcore 的一个小说，是Current93有做这个小说的配乐，就是就是念其中一段吧，然后把它做配乐，这样又出 CD。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很黑暗，但是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在干嘛，有点莫名其妙。因为这个故事并不是叙述者讲，而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去投诉某个北城的一个旅店，然后听到那个老板娘跟他讲，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那个城市也受到那个人的影响而有一些改变，因为他跑到山顶上把他的墓碑抹去。 你那时候看这些文学书，都是直接看原文的？

对哦，讲到讲这么久，好像还没有听到一个什么音的哈。 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没有离题耶，而且还有一点点接近主题，可是是用这样的方式，而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因为你知道吗？我在说什么吗？ 不是，我说什么音是 法国人的方式， 法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 法国人没有要解决问题。 在旁边绕来绕去，这样 问题会变。先法国人解决之后，问题会变多。 没有，法国人的目的是要回到原点。不是要解决问题。 那不就跟把墓碑磨掉是一样的意思？ 那是预言的。 是，对，其实把墓碑磨掉的那个意思，我觉得其实跟那个。种一棵树的意思是浪漫，还蛮接近。 是那个你说基欧诺写种树的人那一本短篇故事。 当然那个种树不是植树节，因为我们已经变成只有植树节的那种种树了。就是说啊，有多大的绿化，然后可以 產生氧氣、啊。所以我们爱种树，斯大林也爱种树，然后中共的高干就直接把沙漠直接喷绿色的喷剂。 对啊，中国那个造林变成那个生态灾难，因为都种单一树种。 然后还有看见台湾， 看见台湾是真的生态灾难，对我来讲。 就是说，他只是提出一些观点，可是吴念真的那个口白跟那个 Ricky Ho 的那个音乐显得说太。或者说，对于一些我们这些已经走偏了的人来讲，我们这些已经坏掉的人来讲，那个的确就是一种噪音。